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节目目的是为了让广大英语爱好者们更好地了解冬奥，在了解冬季运动的过程当中爱上并从事冰雪运动，同时提高英语水平。我是周敏。节目的播出安排是每周六首播，周日重播。我们谈到了和雪相关的冬季奥运会的项目，除了 Nordic Combined 还有 Biathlon，也就是北欧两项和现代冬季两项之外，还有哪几项运动是和雪相关的呢？我们谈到了 Alpine Skiing 高山滑雪， Cross Country Skiing 越野滑雪， Freestyle Skiing 自由式滑雪， Ski Jumping 跳台滑雪， and Snowboarding 单板滑雪。那来了解一下 Alpine Skiing 高山滑雪。高山滑雪运动是起源于北欧的阿尔卑斯地区，故而又称阿尔卑斯滑雪。那这项运动呢，是在越野滑雪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1年开始举办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1936年高山滑雪被正式列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高山滑雪主要分速度系列和技术系列两个部分，速度系列呢又分速降和超级大回转，技术系列部分包括大回转和回转。高山滑雪的首届冬奥会上只有男女快速降下和回转障碍降下两项，从1952年开始增加到了三个比赛项目，大回转障碍降下、回转障碍降下、快速降下，后来逐步发展成为目前的十个项目。这是高山滑雪相关的一些信息 Alpine Skiing。 我们还谈到了越野滑雪 Cross Country Skiing。 越野滑雪运动是一种在起伏的山地沿固定的路线，以滑雪板和滑雪杖为工具进行的雪上竞技运动，它起源于挪威。滑雪运动的产生呢，是源于人类生存和与自然斗争的需要。越野滑雪1924年被列入了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起初呢只设有男子项目，直到1952年女子越野滑雪项目才被列入冬奥会。越野滑雪技术分为自由式跟传统式两种，其中均包括滑雪板、滑雪杖、滑雪服、护目镜以及手套。传统式技术下的滑雪板略长一点，但是最长不会超过230厘米，自由式技术下的滑雪板长度为175到200厘米。越野滑雪比赛场地按照惯例，线路上坡、波动起伏路面以及有变化的下坡要各占三分之一，上坡路度要在 9% 到 18% 之间，高度差要保持在10米以上，雪道的最高点不得超过海拔1800米。比赛出发采用单人出发、集体出发和追逐出发三种。单项比赛采用间隔单人出发，每间隔30秒或者15秒出发一人。追逐出发的间隔时间是按照运动员在第一天进行的第一项比赛成绩的时间差计算。第一名首先出发，然后是第二名、第三名，以此类推。集体赛是以组为单位，排成一个横列，同时出发。自由式滑雪呢 Freestyle Skiing 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在高山滑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71年美国的 New Hampshire 首次举行了自由式滑雪比赛，从1975年开始举办世界杯自由式滑雪赛，1986年首届自由式滑雪锦标赛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的蒂恩镇举行，1992年自由式滑雪被列为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时设有男女雪上技巧，1994年又增设了男女空中技巧。空中技巧始于20世纪初，1928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穿着滑雪板完成雪上空翻动作的运动员，是美国的卡尔顿。雪上技巧是在一系列雪丘的陡坡线路上进行的，这些技巧有回旋动作、空中动作以及滑降速度。这个项目比赛包括单人雪上技巧和双人雪上技巧。 另外一种雪上项目叫跳台滑雪 ,ski jumping。跳台滑雪呢简称跳雪，是以滑雪板为工具，在专设的跳台上以自身的体重通过斜滑坡获得的速度来竞技跳跃距离和动作姿势的一种雪上项目。跳台滑雪是传统的冬奥会运动项目之一 ,19 世纪起源于挪威。1924年跳台跳雪被列为首届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此外，跳台滑雪运动比较容易受跳台驻滑道的角度、起跳段的扬起角度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气温、温度、风向、风力及雪质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其性能也会随之变化。因此，跳雪比赛只有最好成绩，没有世界纪录。跳台滑雪运动装备包括头盔、带有面罩、连体服、滑雪靴、固定器、雪橇。跳台跳雪比赛进行两轮，采用单人出发制。比赛时，每个国家单项限报四人，团体每队限报四名运动员。跳台滑雪得分是由距离得分和姿势得分两部分构成的。其中姿势得分满分为60分，由五位裁判员根据运动员跳跃的准确性、完美性、稳定性以及整体稳定性打分。距离得分以 K 点为准， K 点是着陆区评分坐标原点，达到 K 点得60分，否则将根据跳跃距离进行加分或减分。单板滑雪 snowboarding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单板滑雪运动的产生与冲浪有关，因此又被称为冬季的冲浪运动。顾名思义，这项运动中选手要用一个滑雪板进行滑雪，利用身体和双脚来控制方向。1993年起举办单板滑雪世界锦标赛，1998年长野第18届冬奥会上，单板滑雪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2006年都灵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设置了6个项目，男女平行大回转、男女 U 型池和男女越野赛共设6枚金牌。2006年冬奥会还增设了单板滑雪越野赛，场地的高度差为100到240米，平均坡度为 14% 到 18%， 赛程是500到900米，赛道宽为40米，赛时约40到70秒。单板滑雪由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构成，雪上技巧包括回转、大回转、平行回转、平行大回转以及多人雪道障碍赛。冬奥会的单板滑雪目前包括男女 U 型场地雪上技巧、男女四人追逐赛、男女双人平行大回转。关于自由式滑雪呢，我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段录音，虽然是视频的解说，我们看不到画面，但是通过听觉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自由式滑雪的魅力，它的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 Freestyle skiing, or free skiing in short, refers to a skiing style which exceeds the pure downhill skiing and includes jumps over obstacles and other tricks. The focus of this sport is not speed, but skill and body control up to true acrobatics. Rides over mogul slopes and acrobatic jumps on steep high ski jumps ar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free skiing. The goal is to do highly complicated figures with somersaults and rotations, the so-called aerials during the flight phase. A different aspect is expressed by tricks, like sliding over long smooth obstacles, the so-called rails.This style was introduced by skaters who tested their skills on stair railings. As a result of the invention of the snowboard, many skaters discovered the fun of winter sports, which resulted in a creative exchange. Today, there are so-called slope-style circuits, with ski jumps, rails, and other attractions, which have clear similarities with the skate parks.The obstacles are creat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riders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decide between several combinations and demonstrate their creativity and personal style. The rail slides can be ridden with skis or with the snowboar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preference. 自由式滑雪是一种滑雪方式，不仅包括纯粹的高山滑雪，还有越过障碍和其他技巧。这项运动注重的不是速度，而是技巧和身体控制，相当于真正的杂技。自由式滑雪的基本要素包括飞跃大陡坡，在峭壁上进行杂技跳跃与高跳台滑雪， 做出带有空翻和旋转的高难度动作，这就是飞行过程中所谓的空中特技。特技能表现出不同的一面，例如沿着光滑的长障碍物滑行，就是所谓的栏杆。这种滑雪方式是由滑冰者引入的，他们常用楼梯栏杆测试他们的技术。有了滑雪板的发明，很多滑冰爱好者在冬季运动中找到了乐趣，这也带来了创造性的运动交流。现在所谓的斜坡循环滑雪会伴有跳台滑雪、栏杆和其他特技，与滑板竞技场十分相似，障碍是以这种方式设立的。滑雪者可以在几种组合间决定，以此展示他们的创造性和个人特点。滑栏杆可以选择双板或单板，这要看个人的偏好。冬季运动到底有多大的魔力？有什么样的运动适合个人？有哪些运动适合集体？又有哪些运动适合全家集体出动呢？你有没有听说过雪地摩托车？你有没有听说过冰瀑攀登？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栏目，玩转冬季，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玩转冬季。 Winter in the mountains. This is a great time for many sports fans because now is the opening season for several possibilities of having fun. The main goal is to slide down a snowy slope in a different style, but one can also let off some steam on an icy surface or even climb on an ice wall.Action-oriented, be it while snowboarding and freestyle skiing, in a team while playing ice hockey, on the vertical while ice climbing, or in a cool and family-suitable setting while sledding, ice shoe hiking or dog sledding, the Winter Wonderland has something for everyone.Snowmobiles are like the motorcycles of the winter sports. They represent normal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in Canada or Alaska, since they allow for fast and flexible transports. They are incredibly agile due to their low weight and powerful motors. Obviously, one can use them for much more than getting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like snowmobile acrobatics, for example.In doing so, one drives at high speed over a steep ramp in order to get the snowmobile flying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because a longer flight also means more time in the air to perform complex acrobatics. During shows and competitions, the most daring and creative figures earn most of the points.But control and security of execution are equally important. The jumps, which look so easy when executed by professionals, require a lot of exercis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maintain the machine under absolute control. This frozen waterfall looks very pretty.It always makes a winter landscape that much more attractive. But it can be that much more fun if you do more than just look at it, namely, climbing on it. This special winter sport is called ice fall climbing. This type of climbing has a lot less to do with normal rock climbing, since rocks and ice are quite different materials.One cannot find a direct grip on the ice. This is why ice climbers use special ice picks called ice tools and crampons on their shoes. This is how one works his way up step by step to the top of the frozen waterfall. The climbers secure themselves with